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章，黑色刻印。得手了。随着那娇小的身影的消失，背后那道追杀而来的白光也顿时消弭，机房内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只剩下机房外走廊的应急灯还隐约透着微弱的光芒。黑暗中的江瑶无法确认对手的情况，但难得的争取到了一点空隙，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于是江瑶便也不再磨蹭，连忙闪身冲出机房，朝楼下奔去。时间快来不及了。侥幸逃脱的江瑶已顾不上庆幸，而眼看着腕表上的倒计时已进入了最后的60秒，这让江瑶愈发的感觉到焦躁，锁骨上的黑色刻印也似乎更加灼痛了起来。 好疼，这刻印到底是怎么回事？ 剧痛带来的恍惚让江瑶眼前模糊了一瞬，眼中向下的消防楼梯也突然变得天旋地转，失神之下江瑶一脚踩空，从楼梯上径直滚了下来。砰的一声，一声巨响突然暴起，水泥阶梯的碎屑霎时震得满地都是，但造成这种结果的并非滚落而下的江瑶，而是楼梯上方那狠狠坠落的天花板。不得不说，江瑶真是因祸得福，坠落的那块天花板正巧砸在了他刚才所在的位置，如果不是他刚才失神滚落，恐怕是在劫难逃。不过即便躲开了天花板的突袭，江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他很快发现在顶上的天花板的缺口处，一道熟悉的少女身影如鬼魅般再次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内。 我去，阴魂不散。 江瑶心中哀叹了一声，却也只能一瘸一拐地拖着伤腿继续逃命。说实话，与其对付这种非人类的妖物，他倒情愿去面对活生生的保安们。不过话说回来，楼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下面的保安竟然也没来查看，这一点对江瑶来说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30秒， 防盗系统的启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江瑶在狼狈逃命中终于来到底楼，但糟糕的是那道夺命的白光也随着少女人影的出现再次对着江瑶疯狂袭来，攻势甚至变得愈加猛烈。 就差一点就快逃出去了。 望着近在咫尺的出口，江瑶的精神顿时一振，根据那人影先前的种种表现，江瑶推测此人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也就是说只要能逃到大街上，那么江瑶便是逃脱了这场追杀。但残酷的现实总是来得那么及时，就在江瑶燃起希望的同时，却忽然见眼前的白光一闪，只听哗啦一声巨响，出口上方的天花板在白光的刻意打击下轰然坍塌，躲闪不及的江瑶一下子被震飞了出去。待到他再次起身看向出口时，却见那条预定的出路已被碎石堵得严严实实，希望顿时成了绝望。滴的一声，倒计时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刺耳的警报声铺天盖地，伴随着一阵咔咔的声响，一道道铁栅栏霎时将楼道里各个出口封锁，而与此同时，那名始终隐藏在黑暗中的娇小少女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江瑶面前。这一次江瑶终于看清了对方的样子，那是一名瘦小的孩子， 枯黄的娃娃头短发和苍白的皮肤显示着对方的营养不良，泛黄的白色连衣裙皱皱巴巴，在斑驳的警戒红光映衬下，竟然有种被鲜血泼上的诡异之感。而他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眸则漠然地盯着江瑶，空洞，没有半点情绪，仿佛一具没有生命的人偶。江瑶紧张地打量着对方，脑海中回忆着过去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位姑奶奶，导致对方不断置自己于死地。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张脸蛋的回忆，而对方显然也没打算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砰的一声，毒蛇般的白光再次从少女掌心爆出，却没有攻向江瑶的要害，而是报复似的打向了江瑶本已受伤的腿脚。锥心的剧痛令江瑶顿时生不如死，在剧痛的不断激发之下，江瑶似乎感觉自己灵魂深处那股熟悉的能量再次变得蠢蠢欲动。江瑶捂着胸口倒在了地上，而眼前那名少女已飘然而至，那娇小的身影在江瑶眼中仿佛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大屏障，将她所有的生路全部堵死。 你到底是谁？ 江瑶的质问没有得到回答，模糊的视线中她只看到那名少女面无表情地对自己扬起了手，白色的光芒从少女手中渐渐升起，然后又突然暗了下去。江瑶闭上眼睛，甩了甩脑袋，待到再次看向对方，却发现那名少女空洞的眼睛此时正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领口，而对方脸上那有如玩偶一样不变的表情，在那光影交织的警备灯光下竟然隐隐起了一丝波澜，那是恐惧。江瑶一愣，他低下头顺着对方的目光看向自己的领口，却发现自己锁骨上那道黑色刻印此时正散发着阵阵不祥的黑光。少女注视着江瑶身上的黑色刻印，双唇似乎微微地动了动，而令江瑶感到诧异的是，随着那刻印的黑色光芒越来越盛，对方脸上那股恐惧也变得愈加明显。只见那少女不断地往后退却，警惕地向四周张望着，最后竟直接抛下了江瑶，一个闪身引入黑暗，消失不见。防爆警报声依然充斥着四周，在重新归于平静的大楼里显得格外刺耳，但随之而来的是楼外那由远及近的警车呼啸声，显然警察已闻风而至。劫后余生的江瑶回过神，虽然他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于是他立即咬牙起身，冲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扇偏窗。偏窗的玻璃在之前的冲突已经破碎，如今逃脱此地的最后关卡就是剩下这封锁在窗前的铁栅了。 快打开呀！ 也许是危急时刻爆发的潜力，江瑶感觉自己身体中被激起的那股能量开始迅速在身体中流窜并裹上双手，甚至连受伤的腿脚也在那一瞬间的爆发中忽略了痛楚。随着楼底大厅中响起的一阵凌乱脚步，最终闻讯而来的警察们在现场看到的只有一地狼藉以及一扇被扒掉的铁栏，在寒风中轻轻地摇曳着的偏窗。 来得真不凑巧， 一道低沉的男声悠悠响起，在不断涌入警察的秋水集团大楼中，两道鬼魅的身影却不动声色地闪现在黑暗角落，望着江瑶逃离的方向暗自感叹， 是呀， 要不是被这帮人搅了局，这一次他们两个谁也逃不了。另一个声音跟着响起，听似遗憾的话语却掩饰不了兴奋之情。 真没想到啊，原本只是探查情况，却意外撞见了一条大鱼呢。十年前造成生死不变异的祸害，终究还是被我们给找到了。一个是强留于世的傀儡，另一个是真正的活死人，无论哪一个都不是应该留在人间的存在。走吧，我们该出手了。 遭遇劫难的大楼在陆续赶来的警笛声中陷入了嘈杂，而在暗中窥伺着一切的那两个暗影早已不复存在。啪的一声，一叠厚厚的报告被甩在了办公桌上。办公桌后的那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中年男子面无表情地盯着前面那名红发男子，伸手推了推脸上的单片眼镜。 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的人不都查得那么仔细了吗？ 红发男子笑着拿起桌上的报告，随意地翻了两页，说道： 说的倒是轻巧。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言语中毫不客气。 之前在西区别墅的事暂且不论，这次秋水集团不但一夜之间服务器被黑，连大楼都快被拆了，你知道我花费了多少力气才摆平这件事吗？ 哎呀，别生气嘛，你们不就是专门处理这件事的吗？ 红发男子打着哈哈把报告扔回了桌面。 我可不是专门给你擦屁股的，如果不是你没看好那小子，也不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还有， 中年男子说着伸手一挥，一段三维视频画面顿时展现在桌面半空，而画面中那个男人正是江瑶。这是段监控视频，地点正是出事当天的秋水集团大楼。视频中的江瑶似乎正奋力地扒着窗口，紧接着便见他双手紫光一闪，坚固的铁栅栏如泥土般被他整个扒断，江瑶也随之逃之夭夭。 之前你可没报告过把法力也给了他。 中年男子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贸然这样做可能会害死他？ 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如果不给他法力，他早就挂了。 再说了，要不是这么做，你也无法认出他的体质，不是吗？ 红发男子瞥了眼视频中的江瑶，似笑非笑地说道： 那么多年了，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是否是真的还得看他的表现，不过在那之前，那小子能不能活着还是两说。 红月，把那段画面放给他看。 中年男子说着对着一旁打了个手势，原本空荡荡的办公室旁忽然出现一名朱唇黑发红裙飘飘的美貌女子。只见那名被称为红院的女子对着中年男子微微点头，随即伸手指向桌面半空上的那段视频画面。循环播放的视频突然被一阵淡淡的光晕所环绕，而镜头外那原本被黑暗所隐藏的身影也在光晕中渐渐显露无遗。而见到黑暗中那两套身影的一瞬，红发男子脸上那副无所谓的表情也变得凝重。 竟然被他们盯上了。 红发男子看着视频中那一闪而过的两道身影，自言自语： 看来十年前那个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当，恐怕会变得非常棘手。 中年男子十指交叉看着红发男子说道： 这次 不管你怎么说，我不可能再放任他下去了。 好吧，再这样下去他确实会有麻烦。红发男子叹息着站起了身。我会在那些家伙找到他之前把他带回来的。 这次可别搞砸了。 哼，你以为我是谁啊？ 红发男子对着中年男子平静地笑了笑，随即一转身消失了踪影。